变化。当我感觉到你来到我身旁，温度不一样。看你每个动作都给我幻想，我的心思忽然飞上了天堂，忘记要隐藏。 试图回避呀， 你投射的眼光，神秘的力量，让我低头转身又一想，喜欢我吗？我的脸快融化，心跳的疯狂，跳吧跳吧跳吧。 You make me high cute tonight, high cute 的魔力好大，喜欢你带着我呀，放纵我都释放。 You make me high cute tonight, high cute 的感觉好棒，如果你也喜欢那就轻轻吻我吧。Like you tonight, how do you feel tonight? Like you tonight, how do you feel tonight? 是不是开始发芽？你吐露的气息像晚风一样，吹走了忧伤。Oh me， 节奏感和我那么大，身体里的海浪不停地拍打，我有点心慌。 试图回避呀， 你燃烧的眼光是真还是假？让我低头转身又一想，喜欢我吗？我的脸快融化，心跳的疯狂，哦，跳吧跳吧跳吧。 You make me high cute tonight，海 Q 的魔力好大，喜欢你带着我呀，把整个我都释放。You make me high Q tonight, high Q 的感觉好棒，如果你也喜欢那就轻轻吻我吧。You make me high Q tonight, high Q 的魔力好大，喜欢你带着我呀，把整个我都释放。You make me high Q tonight.喜欢那就轻轻吻我吧。Like you tonight, how do you feel tonight? Like you tonight, how do you feel?